2013年10月13日嘅《京活天下》啦，咁喺录音室边咧有安东尼啦吓，咁啊亦都啊邀请到阿 William 啦嚟做我哋嘅嘉宾啦吓，讲下。咁啊上个星期咧，咁啊当然啦，嗰个财政部咧就非常之紧急啊，咁啊剩翻吓520亿咁样样要批嘅，咁啊但系咧就有啲阴霾啊，就未得，但系到礼拜三晚嘅时候咧就啊有啲起色，令到嗰、那个。Dow 咧就上咗去，咁啊，阿 Anthony 又點睇咧嚇？ 嗱，其實真啊，而家個市大家都係睇住美國嗰個財政會唔會跌出個財政懸崖噶啦。嗱，咁你禮拜三一出現話有轉機嘅時候咧，其實美股咧，即係喺禮拜四咧係升咗323点嘅個 Dow 啊，咁其實亦都係今年咧第二大升幅嚟嘅。嗱，咁對於呢一樣嘢嚟講咧，就自然係對個匯市咧有一定嘅影響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好多資金咧都因為美國嗰個財政預算撥款嗰度咧一路拖住，同埋財政懸崖咧越嚟越逼近。咁所以咧，就好多資金都係走咗去避險，就走咗入去 yen 同埋走咗入去瑞郎嗰度，咁好明顯就係話，當出現一個轉機，即係好似共和黨同埋奧巴馬係有少少，即係好似準備將嗰、那個財政即係 上限，係啦，冇錯， 即係佢、其實未傾掂數嘅，只不過咧就係話越嚟越逼近嘅時候咧，咁共和黨亦都知衰啦，就係話即係唔係係啦，佢知衰就係話，因為個民調亦都顯示好多。民意都認為咧，就係話共和黨應該係對於嗰個撥款未能通過，或者係嗰、那個債務上限嗰個提升嗰度，即係出現一個僵持局面咧，係要負責嘅。咁係啦，咁所以嚟講咧，就共和黨亦都唔敢太過堅持。我哋都講過啦，就係、是、下一年咧就美國國會大選噶啦。咁如果你而家喺呢個時候嚟搞衰自己、搞臭自己個名嘅話咧，對於佢明年嗰、那個再度即係攞唔攞到嗰個眾議院個控制權咧，其實係會有一定嘅影響，所以佢哋亦都唔敢造次啦，即係唔敢亂嚟啦。咁所以咧就係話，當佢傳出就係話佢願意將嗰、那個財政懸崖嗰度，即係推遲6日嘅啫。其實最初講嘅時候係咁，但係其實亦都已經係對於嗰個即係金融市場嚟講有個刺激作用，因為大家所睇嘅唔係話六日咁少，因為六日嚟講只不過係 the can down the road 嘅啫，即係話即係將個事情褪後，但係實際上未解決嘅。 係 咁只不過爭取更加多嘅時間咧，就作為佢哋同埋奧巴馬嘅談判。希望能夠在呢六日裏面，即係時間亦都唔希望俾咁多，咁令到奧巴馬咧就在某啲嘅方面作出讓步，譬如話削尺啊，或者奧巴馬 care 嗰度大家可以傾一傾。 奧巴馬 care 會唔會係延後到下一年咧嚇？ 佢其實已經實行咗噶啦，佢應該係踏入10月開始咧，其實奧巴馬 care 已經係開始運作咁而政府雖然話冇錢而要大部即係局部嘅停放，即係停擺啦，政府停擺啦。咁但係實際上咧，佢嗰個 Obamacare 咧，其實喺10月嘅時候已經係開始推行，因為一早已經係預留咗筆錢咧，係推行呢一個政策嘅。咁所以so far到而家嚟講，其實呢個政策已經係推行咗2个礼拜啦。咁共和黨只不過就係話你推行還推行，咁我仍然希望咧就係話能夠說服到你改，即係改一改裡面嘅內容啦，或者係。即係而家已經係咩嘅啦？之前佢哋想希望咧，就係話利用呢個咁嘅財政懸崖，即係利用個財政撥款同埋個債務上限呢個逼近咧，嚟令到奧巴馬去延遲，即係譬如話Obamacare 推遲一年先實行啊，咁但係呢一樣嘢佢哋最終都做唔到啦，而亦都係想一馬開咗工啦，即係嗰個Obamacare 嗰度。 唔係，但係就奧巴馬都讓步嘅，因為咧上個禮拜一咧已經係嗰個情況都非常嚴重嘅啦，即係講到係即係五角大廈嗰邊咧又話咧個參謀部長話啦，咁你再唔批咧，咁就會負債呢個520亿啦，咁同埋會炒6700人到啦嚇，咁 可能又增加個失業率㗎啦，咁啊再玩耐啲到17日嘅時候，咁啊剩翻300亿，咁啊整咗個技術上的違約啊，咁樣樣就 好难会出现个啊黑天鹅事件咁样咯。 咁其实就而家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大家都喺度玩紧一个游戏叫做 Game of Chicken 啦，即系其实我中文就叫博弈啦，亦都叫胆小鬼。 胆小鬼游戏啦。 系啦。啊，咁其實而家啊，但係我相信就係話啊，共和黨都唔敢玩得過分嘅，因為啊，佢哋亦都要顧住就係話自己喺國會嘅議席，因為如果 雖然佢哋仲有糧出㗎嚇，係雖然停擺咗， 冇影響㗎，冇影響㗎，國會議員有糧出㗎。啊，你所受影響只不過公務員嗰 part 啫。 係冇錯。 啊，咁亦都有講就係話咩啦？亦都有講就話其實共和黨同埋啊奧巴馬即係民主黨嗰邊咧，亦都大家都同意咗就係話，如果解決咗財政懸崖嘅問題嘅話咧，啊所有而家冇開工嘅公務員都可以攞翻佢哋嘅人工，其實而家係放緊有薪假嘅。啊，咁對於佢哋嚟講，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只不過係美國經濟咧，就每一人唔知損失唔知幾多億嘅美金咁解嘅啫。 唔係，咁因為驚佢哋咧就冇錢攞啊嘛，供唔起樓啊嘛。 啊， 咁供唔起樓，跟住嗰個市又跌咗落去啦 嚇。啊，呢樣係應即係唔係講笑啊？呢樣其實係一個其中嘅一個原因嚟㗎，因為你如果你咁樣繼續落去嘅話咧。啊，咁你即係如果你譬如話啲人真係攞唔到人工嘅話咧，咁你對於美國樓市係會即係或者一個購買力係會有影響，因為我哋都知道就美國有七成嘅 GDP 咧，其實都係喺嗰個消費嗰方面嘅。啊，咁你如果係真係話啲人攞唔到或者係咩嘅話，呢 內需就最勁啦 嚇。啊，咁你變咗就係話對於美國經濟咧唔多唔少會有打擊啦。咁或者我係講翻個匯市啦。 嗯。 啊，咁其實而家大家都喺度。觀望緊就係話，究竟國會嗰度佢哋嘅談判係點樣？咁其實大家入市嘅意欲都唔大嘅。啊，咁上個禮拜嚟講咧，佢嗰咁多種 currency 咧，就明明顯顯弱咗咧，就只不過係 yen 同埋磅兩隻就比較弱啲。啊，咁其他嘅 currency 嚟講都仲喺 range 裡面嘅，即係就算你話臨尾啊個澳洲紙或者係個紐紙強翻少少啊咁。咁但係亦都係未脱離個 range， 成個禮拜個 range 嚟講咧，都係100點咁上下嘅啫。咁所以上個禮拜我哋俾個 range 自然嘅，一定有水準啦。因為你如果係咁窄價，我哋都冇水準就大鑊啦。咁所以咧就嗱，如果跟翻我哋上個禮拜個 range 嚟講咧，啊，起碼嚟講我哋個yen 咧。我哋係可以估到嘅，即係去最低位咧，即係啊個 yen 最高係去過9656嘅，啊咁就 即係個 yen 係好難估嘅喎，上個禮拜都係。 其實我哋一路嚟講咧，我哋都覺得就係話佢嗰個共和黨係唔會一路堅持落去嘅，因為啊，所以其實嗰個避險嗰度咧，其實係個市場係 overdone 咗嘅，即係流入去個 yen 同埋話流入去嗰個瑞士法郎嗰度。 嗯 啊，所以咧就系话，当你一出现转机嘅时候咧，就开始啲钱咧就开始就由 yen 嗰度，即系日本纸嗰度咧就流翻出嚟。咁所以其实上个礼拜个 yen 咧系零零舍舍转弱嘅。啊，咁嗰个最高系去过9656啊。咁其实我 set 个位系9680啊。咁你如果你真系见到九即系到位先至做嘅话咧，你系沽到嘅。 嗯。 9680你能夠沽到的話呢，那以上個禮拜收市價9856來計呢，那其實都接近200點的了，即是170幾點的了，其實都 OK 的，幾好的，即是如果利潤方面就。 嗯。 啊，那另外一個做到的呢就是個英鎊啦，英鎊我上個禮拜 set 個 upper range 就是個上限呢是 1.6120 啦，啊，那它結果最高呢就去過 1.6124 的。收市就收喺1.595咁。如果係睇數字嚟講咧，啊，我哋亦都係咩嘅，亦都係有170點嘅帳面利潤嘅。啊，咁至於話澳洲紙同埋紐紙，因為佢哋都係臨尾先至飆上去嘅時候先 touch 到我哋嗰個上限啦。咁其實啊，亦都冇乜大輸贏啦。即係如果以收市價嚟講，都係贏10-20點啊，20-30點咁上下啦。咁其實亦都冇乜嘢啦。啊，咁講翻點解會影響個市咁走咧？咁啊，第一個咧就梗係咩啦？即係上個禮拜嚟講，就上個禮拜初咧，美金都仲係偏弱少少。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大家都仲係話啊，睇住佢嗰個政治嘅僵局未打破啦。啊，咁而佢一路唔打破嘅話咧，啊，就聯儲局咧 就一定是被迫不會在今個月底的會議那裡 有任何動作，因為初初大家都是什麼呢，大家都是說官想著就是說去九月不做的話有機會會十月做，但是因為出現了個政府停擺，亦都那個財政僵局來說還未打破的時候呢，現在開始的市場亦都 是什麼了，消化緊呢，就是說今個月底都不會有任何的政策變動，即是不會有 tapering 減少個買債所以上個禮拜頭的時候美金都還是偏弱啦，直至到咩呢，去真正開始出現有轉機的時候呢，就是說有傳出來就是說共和黨好像有少少軟化啦個態度有轉機，即是那個財政懸崖有機會不用跌出去，即是有轉機之外呢，其實聯儲局那個會議記錄亦都是令到個美金強了的因為那個會議記錄顯示呢，就是說雖然他們上次記錄的時候表面看就是9比1通過，就暫時不 tapering 住但實際上呢會議記錄顯示呢，就是大部分的成員呢都是贊成今年年底之前呢是開始要再踏出減少買債的第一步，而 起碼大家都同意先啦，在明年 年中的時候呢，就應該是停止了這一件事咁呢個係其中一件即係影響到美金嘅事啦。咁第二件咁大家亦都知啦，就係話其實喺禮拜三亦都係傳出嚟咧，就係Janet Yellen 咧係將會俾即係獲奧巴馬提名去接替伯南克出掌呢個聯儲局嘅。 係呢樣嘢亦都令到嗰個美股去彈咗上去喎，係咪啊 ，William？ 是啊，因為他都 expect 他行翻呢個即係行翻伯南克嗰條舊路啦。咁另外其實即係如果我哋股市嗰邊睇咧，就好似即係大家都覺得好似係呢個政治把戲玩咗，即係都玩完，即係差唔多玩完㗎啦。因為其實頭先阿 Anthony 咧就講咗佢內邊嗰邊，即係美國內部嗰啲人嗰啲睇法啦，點樣即係共和兩黨啦。咁其實，如果你看翻呢單嘢，其實最大反應咧，即係當佢哋一有事咧，最大反應嘅國家咧，即係同外邊睇咧，最大反應第一個係日本，第二個係中國。 點解咧？ 即係你見到上個禮拜中國就話：，喂，大佬，你哋玩埋玩，最緊要保到啲債。即係其實佢哋嚟自嘅壓力咧，就係佢內邊啊玩把戲。其實佢大家都係，我覺得都係俾翻嗰個即係嗰啲佢哋嘅支持者。 我買你咁多債，你違約咁停低個評級嗰啲嘛？ 即係入邊有得玩，其實外邊個壓力仲大啊！日本啊、中國啊、其他歐洲國家都出聲，喂大佬，你玩還玩，唔好玩出事。咁其實即係個個都 expect 咗，希望佢哋就唔會玩出事嘅。咁所以其實佢共和兩黨嘅壓力都喺度要焗住佢哋要傾，或者焗住佢傾得成。咁其實我哋都係等緊佢哋一話傾得成嗰個消息面，咁就大家爆發出嚟。咁同埋上個禮拜睇，其實睇翻港股啊，亞洲那邊其實就比較動盪少，美股一落港股都是維持在最低，都是去到期指計就2268上回來收，又是上回到23200左右收，即是這樣，其實個 range 都是得個600多點，大家都發來發去，都真的沒有美國的反應那麼大， 即是沒有明確的叫做方向啦。 美國上個禮拜呢 都是 美國上個禮拜是先跌後升的，其實它頭三天都跌，跌了差不多300點開外的累積來說，但是即禮拜四已經是追回上之前三天的跌幅，禮拜五升的那個就是淨肉來的，那個111點就 港股都收回80點樓上，即是上回去的。如果看它下個禮拜，還有現在看它資金都是憧憬緊11月大陸嗰、那個 三中全會 啦，大家都鬥股啦，係 即係有 咩好消息啊？因為啲去旅行啲路啊塞曬啊，咁又話啲鐵路股啊好翻啲啊咁樣啊。 同埋睇香港場個資金都係即係留翻喺度咯，因為可能之前 expect 阿里巴巴上又好咩都好，咁你好多新股而家都上市，其實啲資金已經喺香港，咁可能順勢炒埋十一月嗰個三中全會。咁即係睇如果佢下個禮拜如果正常嚟講佢，應該今年的高位是未見的，真的個人樂觀一點看、 但是跟個債市的方面去反映又可以看到什麼資訊呢？ 如果債市即是我個人看啦，等等 Anthony 再補充，因為那個債市我看其實個債息那裡應該都即個債價都上回去的，其實即很多時候，還有那個黃金那裡，我看黃金那今年 即係由1,300好快咁碌翻落嚟，即係所有嘢好似 expect， 誒、哎、好似話驚話驚咁，可能大家都係等一個消息而即係衝翻去冒險啦，即係避險嗰啲基本上都好似走翻曬資金。 點睇 M？ 係啦，大家其實都明白咧嚇，即、啊、係你玩還玩啊，就唔好玩得過火。啊，咁所以咧就亦都預期咗咧，就係話咩噶啦？預期咗就係話會呢樣嘢始終都係會有解決嘅，即係美國唔會話重演啊2011年嘅時候，即係嗰個最終俾個 S&P 即係俾標普降級呢件事嘅。啊，咁上個禮拜即我見到就係話咩啦？即係嗱，金跌咧就其實都係話因為咩啦？因為消失啊，即係失去咗部分嘅避險功能啦。啊，即係大家都預期會解決啦。咁而嗰個債亦都一樣啦。咁去拍債，其實上個禮拜拍債嚟講，拍嗰個3年、10年同埋30年嘅債咧，其實都仲係 OK 嘅，都仲係幾好嘅。即係人哋都仲係繼續肯買你嘅債咧，就即係大家睇通咗，就係話你因為你哋玩，你哋只不過玩嘢係冇嘢嘅。啊，咁而話以美國嘅知識方面咧，即係債息方面咧。啊，咁其實到咗上個禮拜尾嘅時候咧，嗰、那個十年債咧已經係由啊禮拜初嘅2.6邊嘅時候，即係2.62咁上下咧，上翻差唔多接近2.7噶啦。啊，咁、即係啊，應該上個禮拜五係收2.692啦。咁其實同2.77都差唔多。咁我係知道就係話，其實嘅美金呢幾個禮拜嚟講咧，純粹就係話，第一就係睇美國嗰個財政僵局啦。 係。 咁、啊、第二亦都係睇啲數據啦。咁第三亦都係睇個美息啦，啊，咁美國嗰因為佢嗰個政府停擺嘅原因咧，啊，其實好多數據係上個禮拜應該公布而冇公布嘅，即係呢兩個禮拜嚟講，即係最重要當然就係話個咩啦，就係個就業數據啦，啊，即係前個禮拜五嗰、那個，咁而上個禮拜亦都有好多數據係冇公布到出嚟嘅，咁譬如話你嗰啲啊貿易收支啊，或者係上個禮拜五尾嗰啲。PPI 啊，即係生產物價指數啊、零售銷售啊，咁呢啲都係完全冇公布，全部要吞蝕曬，因為政府冇人開工做嘢嘛。 係 啊，咁亦都而家大家亦都係咩噶啦？消化咗就係話啊，聯儲局唔會有咩噶啦，因為第一就係啊已經落實咗嗰個人選啦。啊，咁亦都就係話而家係冇任何嘅改變，即係同佢啊上個月議息嘅時候。啊！冇任何嘅數據係足以令到佢改變佢個 tapering 啦，咁所以大家都預期就係話，啊，今個月底嗰個會議咧，都係暫時未必會踏出第一步住噶啦，即係減少買債嗰度。 咁所有嘢都 delay 曬啊嘛。 係啦，冇錯啦。啊，咁所以應該就係話啊咩啦？上個禮拜嚟講，就另外咧就嗱、啊，除咗個 yen 係轉弱，係因為嗰個避險啦，即係 yen 同瑞郎轉弱，因為個避險問題啦，即係資金走翻出嚟之外咧，啊，咁、那個英鎊亦都係零零舍舍轉弱咗嘅，咁啊個好似我預期咁啦，就係話1.6係守唔到嘅，最低咧就見過1.59邊1.5914啦，啊，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啊，英倫銀行上個禮拜議息咧，雖然係維持嗰個息率同埋 購。 買債規模唔變啦，3,750億嘅買債規模唔變啦，啊，但係咧，啊之後公布嘅數據咧，就係話佢嗰個工業生產同埋個啊係冇預期咁好啦，亦都佢嗰個經常帳赤字嚟講咧，啊亦都係擴大咗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覺得就係話英鎊會唔會係啊即係過度被追捧咧？之前你知道佢喺咩位上嚟㗎啦？ 即係總言之就係因為啲數據就冇個預期咁合乎啦嚇，咁、啊、就所以咧就令到個鎊啊跌咗少少啊。 啊，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就英鎊我哋亦都講就係其實如果你以上個月頭都即係唔係上個月頭，即係啊上一兩個月嚟講，佢都仲係見1.150嚟講，而家升到落1.162幾，即係最高升過上1.162幾。其實係咪已經真係話真係啊？你啊已經係咩咧？要有少少超買咧，即係如果我俾著我有1,000點嚟講，我都食糊啦。講真句啊，咁所以個榜係轉弱咗嘅。咁而另外咧，就澳洲指同埋紐指臨尾咬腰上翻嚟咧，即係其實上個禮拜初嘅時候係弱比較弱啲嘅，咁但係咬腰上翻嚟，其實就因為咧我哋中國啊嘅經濟咧又好似又比預期中強勁啦，因為李克強習近平李克強強啊， 阿習近平就喺個 APEC 就 係啦， 講咩 喺 又 APEC 保 佢就 持 咁 七 講， 點六嘅增長 唔係保 ，OK。 持啊，佢話頭九個月咧 頭九 都 個 可 月。 以，係啦，頭九個月都可以做到7.5% 以上嘅增長。啊，因為而家大家都已經降低咗標準啊嘛，諗住就話保七都已經係上上大吉啦，即係前一輪應該中國經濟咁弱，咁如果習近平所透露嘅數字就話今年頭九個月都係有7.5% 以上嘅增長啦，咁咪變咗就係話大家都覺得啊，唔係喎，中國經濟冇想象中咁差喎，可能比預期強勁喎，咁 但係就好奇怪嘅就係佢解釋翻佢入邊嘅一個。即係嗰個分析咧，就話0.1%，即係嗰個 government investment 咧就停咗㗎啦，即係啲大型基建啊嗰啲咧，就得0.1%嘅啫。咁啊出口就弱咗，咁啊有七，即係佢有7.6啦。佢話有7.幾咧，都係咧靠呢個內需帶動嘅。但問題嗰個內需有冇咁勁咧？真係真係好值得懷疑嗰樣嘢。 嗱呢樣嘢其實係講收入嘅啫，即係嗱，如果你以人口嚟計，你知道中國係全世界最多人口嘅。如果個個肯使錢，即係每人掟一毫都掟死你啦。 係。 咁問題 就 係話佢哋有冇咁嘅錢去使咧？呢樣先至緊要，尤其是你話即係而家你淨係講個人均收入，佢都仲係偏低嘅。 嗯。 啊，咁更加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中國嗰個貧富懸殊係好犀利，即係好多錢都係。俾嗰啲最有錢嗰班人或者係嗰班高官咧貪污翻嚟嗰啲嚇，你已經係佔咗嗰個收入，即係嗰個財富嘅好大部分啦。啊，咁你如果係人嘅收入都係冇，即係冇乜點樣平均係冇乜點提升嘅話，你使嚟使去都係嗰班人咧。啊，咁我又覺得就係話你暫時要靠內需咧，都仲係未係時候咯。 即係一個好明顯嘅反應，就係嗰個黃金週咧，即係11黃金週就一般都係話嗰個消費就會增強嘅。咁啊個官方嘅數字咧都話啦，啱上年咧就8000億嘅嚇，咁今年咧就有8700億咁樣樣。咁啊就話增加13.5%。但是呢我們計算數由8000億到8700億增長是沒有 13.5% 的，所以呢發覺其實他們對於數字都不是太敏感的，發覺是啊， 沒有，所以現在就說即 其實你那個黃金周現在已經有人倡議就是中國呢、就是、是不可以放長假的， 不是最頂癮是那個未放完已經公布了個數字了 因為 急不及待要趕住喺股市開市之前咧，就已經有啲 impact 咁樣。 佢要唱好啊嘛，因為 係冇錯啊。 咁 所以係唔會有淡嘅，即係唔會有通縮啊，唔會有啲好大件事嘅數，即係點講嘅消息出現嘅。但係大陸就不過咧，就咁睇睇嗰啲數據咧嘅水分就大家自己參考翻啊。 咁唔好理咁多啦。咁咧即係總之就中國人咧就唔可以放太長假嘅。如果唔係嘅話就度亂嘅。你啲高速公路又塞車，去到啲景點嗰度咧即係好多景點咧都係咩嘅？好多景點都係人頭多，排隊又唔知排十個鐘，入去兩分鐘，跟住落翻嚟嘅時候又落唔到啊！ 之前喺個九寨溝咪見到啊，幾萬人啊塞住喺個山嗰度咯。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中國點樣啊？中國嘅事啦。咁但係咧就係話佢表面數字好咧，都對個澳洲紙係會有個刺激作用嘅，因為我哋知道就澳洲而家係完全冇性格噶啦。佢嘅升同埋跌咧，全睇曬中國嘅數據係冇錯啦，係好與壞。反而佢本身內地嘅數據嚟講，對澳洲紙個匯價影響咧，其實係比較細少少嘅。咁anyway 咧就係話我哋都見到啦，就係、是、上個禮拜因為只係得兩隻 currency 咧，有兩三隻 currency 咧係有200點波幅嘅啫，其他嗰啲全部都係 around 100點啊，或者甚至乎少過100點都有。咁所以說我哋第一我哋就保持水準啦。咁第二嚟講咧就係話個市其實咧。在上個禮拜嚟講咧，都係偏於平淡少少嘅。 翻到嚟今個星期嘅前瞻啊，咁啊，安東尼啊，對我哋今個星期啊，俾我哋嘅指示係咩咧嚇？ 其實今個禮拜嚟講咧，我哋仍然係要睇個美國嗰個共和黨同埋奧巴馬嘅談判成點啦。好似今朝都有少少嘅進展係嘛 ，William？ 好似係啊，佢啲字話咧就話將嗰個債務上限咧。就延遲到出年嘅1月底，咁咧就將嗰個維持聯邦政府嗰個運作咧就增加咗半年，咁即係可能係傾個方案啦，但係就話咧就係、是、奧巴馬咧仲未真係落實去支持呢個方案，但係就話呢個方案有建設性， 嗯哼，

係，即係匯市咧就唔係即係一個賭場賭博，咁啊唔會有 show hand 呢樣嘢嘅，OK 即 嚇， 係如果 佢 你 始終都會上翻去嘅，就 入 算 咗 輸 去之 咗。 後，你如果係 係。 譬如話有80點至100點，咁其實 take profit 啊，咁再等位再入過咯。我覺得呢啲事其實應該都暫時嚟講都幾好炒嘅。 咁啊，多謝安東尼啦，同埋威廉啦。咁今個禮拜嘅時間啊，差唔多啦。咁各位網友咧，記得咧就咁啊，睇翻嗰個價位啦咁啊，喺呢個財政懸崖，睇下跌唔跌出去之前咧，咁起碼有個方向先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好，拜 好 拜。 啦，拜拜。 拜拜。